宇宙无限，世界浩瀚，上知天文地理，下知人文科学，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。 其实呢，即是欧盟呢，特别其实最尖锐的问题，现在我们看到在欧盟啦。咁欧盟呢，其实有很多很有趣的问题，其实所谓有趣都不是真的那么有趣。你法国就是啦，法国头先讲过啦，法国大革命喎，是吧，又自由博爱民主咁样，咁好先进好开放㗎嘛，法国人是吧。但是近呢十年八载呢，就因为穆斯林啊，特别系嗰啲呢，即系着住晒包头嗰啲，你记唔记得阿富汗啊，佢嗰啲咁样呢，佢淨係露出对眼嗰啲呢，就引起社会呢，系女人。咁女人呢，就引起好大争议啦。 真係我曾經有次返嚟香港探親呢，我竟然喺街嗰度見到 有 應該 係 女士啦， 香港有。 我都愕然，因為喺澳洲呢，喺雪梨呢，呢見慣見俗。我喺醫院出入呢，即係某區嘅醫院呢，喺西區嘅醫院呢，直情好多時都會見到嘅。 係啦。 咁即係喺嗰邊呢，我呢 咁喺法國呢，你記唔記得嗰陣時好似仲係薩爾科齊添，都未係奧朗德。未、奧朗德又拗嘅。就係、話我哋應唔應該容許呢樣嘢，就係、講到多元文化主義啦。嗱，如果純粹從之前嘅好即係理想嘅浪漫嘅多元文化主義呢，就話唔緊要㗎，我哋要尊重呢啲多元性㗎嘛。我哋要欣賞佢啲咁樣，咁佢選擇由頭包到落尾，包落陷阱，露出雙眼，咪由佢咯。咁但係慢慢買到另一班人嘅睇法啦。嗱，其實呢個係同全世界嗰個所謂極右嘅興起係好有關係嘅，係嘛？呢個就係其中一班就極右啊，就係佢係反移民噶嘛。咁佢亦都基本上係反多元文化噶嘛。佢話呢度係法國，我哋有我哋固有嘅傳統文化同價值嘅，我哋有我哋嘅生活方式嘅。通街見到啲由頭包到落尾，但係咧隔離咧我哋法國人就乜都著得嘅，係嘛 ？Bra top 又得，熱褲又得，迷你裙又得，乜都得。仲有啊，最咩呢，就係、都係一年前左右，就記唔記得喺沙灘嗰單嘢啊？沙灘嗰單嘢呢，因為就係呢啲信回教嘅人呢，啲女人呢一樣想去游水喎，沙灘。但佢去游水呢，佢就唔能夠叫做即係 比基尼啊， 着比基尼，甚至普通泳衣都唔得嘅。佢就發明咗一種呢，就係穆斯林式嘅泳衣，咁樣就包到好冚嘅，但佢就落水游嘅。咁但係令到喺嗰啲沙灘有嗰啲法國人呢，就真係好唔自在啊！見到條怪物咁樣，嚿黑古勒特咁樣，咁就入內游水，但係當然佢三五成群啦。咁但後嚟咧，就法國咧卒之咧，就真係一個 turn around 啦，about turn 咧就係話，喂，呢種我哋太過分啦，我哋唔能夠容忍。你嚟得我哋做我哋嘅公民咧，作為一個移民咧，你要入鄉隨俗，你要融入主流文化。你哋呢種咁樣咧，就太過格格不入啦。咁有一次咧，其實就有一個叫公關災難，或者我哋叫關公災難咧，而家就係有幾個嗰啲軍警咧，去到沙灘度咧，佢想殺雞儆猴啊嘛，殺警白啊嘛，就係要其中嘅一個呢啲穆斯林嘅女人咧，就即時除咗。嗰套嘢，如果唔係就拉佢上警車㗎啦，咁樣㗎嘛。咁就卒之搞到， 我覺得係矯枉過正。 嗰個女嘅咧，好似哭哭啼啼，驚到咩咁喎？哇！荷槍實彈幾支槍對住佢喎，喺沙灘度嗰幾個軍警，咁啊變咗係一個全世界影曬出嚟嘅。 就算唔使荷槍實彈，唔使出到軍警都好，都已經矯枉過正。 係啊， 人哋即係我著咩衫，乾興底事咩？ 冇錯啦，其實呢個就係所謂多元文化主義嗰個核心問題啦，就係、你點睇呢樣嘢啦。即係嗰條線喺邊度？ 咪就係你頭先講其中一個咯，就係嗰個所謂 white supremacy 啦，即係白人優越性咯。 但 因為白人 嘅喎， 因為白人優越性咧， 人落到嚟我哋香港咁樣， 係啊，加埋 喺啲最 因為強國人，顧名思義係強國啊嘛，所以佢咪強國優越性咯。 嗱兩睇㗎，譬如 佢咪強國優越性，佢話為什麼你不講普通話？嚇、為什麼你不說 普通話？都係一樣㗎，都係多元文化主義㗎。咁你話，譬如佢啲小朋友除街大小便， 即係如果你咁講法咧，冇錯。其實多元文化主義之所以唔容又唔和咧，之所以有摩擦咧，其實就係因為呢個唔係真正嗱。我哋多元咧，雖然唔講畫公仔未畫出腸，但係咧，其實條腸入邊咧就即係話節節都一樣嘅。多元文化咧係幾乎平頭平腳嘅，但係而家嘅多元文化就唔係，所以喺澳洲咧有啲社會評論員咧就話，其實澳洲唔係多元文化，澳洲嘅最多只不過係所謂精品店式多元文化 boutique multiculturalism，或者咧叫做廚窗式嘅多元文化，即係話做樣嘅啫。點樣做樣咧？一般啊，主流社會啊，你同佢哋行埋咧，佢唔 mind。你話啊，不如今餐我哋去食呢、這個唐餐啦。喂，好老實，唐餐都好多種，大江南北菜都十種八種啦，係咪？啊，佢中意食辣，就正如佢中意食泰國菜，佢咪同你去食川菜咯。但係你唔去食辣嘅都咩？佢 如果你同佢講多元文化，佢係去到呢度㗎咋。 嗯。 因為呢啲係櫥窗嘛，點絕㗎咋嘛，點聚㗎咋嘛。 咁你想佢點啫？ 咁想佢就係去到平腳平頭，佢講我嘅話，我講佢嘅話，佢明白我嘅歷史，我明白佢嘅歷史。 我唔知仲有幾多分鐘啦，我驚突然間佢又話就嚟要冇啦。 互相尊重。 我講咗個結論先啦，不如其實我結論咧就係話，根本呢個多元文化係一個偽命題。點解偽命題咧？點解偽命題咧？就係因為我根本就 乜都唔使講， 我根本就反對移民嘅。我覺得移民根本係錯嘅，係嘛？即係話講。極少量嘅，比如好似我哋以前中國唐朝嚇，係、一個非常之開放型嘅文化，一個文明。我哋西域好多人嚟嚇、做生意啊，或者甚至有啲人嚟傳教啊嚇咁、樣。 唔知添， 或者南邊水路嚇， 因為 嗰啲阿拉伯人啊喺廣州啊，佢嚟做生意啊，嚟去定居啊咁樣。 十四、十五世紀都已經 冇錯啦。 全世界咧最先奉行多元文化嘅國家就係中國， 就係、我哋唐朝、 天朝。 但係你諗下。唐朝嗰陣時會唔會出現嗰種咁啊攞住啲槍嚟去亂掃射啲人呢？係唔會出現嗰陣時未有槍係嘛？但係我意思即係話呢，其實嗰種咁樣嘅其實唔係一種移民政策，只不過係為咗一種方便啊，因為有文化交流，因為有通商，於是我容許你喺度住下咁樣樣。咁當然呢，你有某程度上你可以保存自己嘅文化， 都看到實嘅。譬如廣州有成條街咧，就係、 這 個，即係差唔多日本 阿拉伯人啊、日本人啊咁樣 人管啊咁樣嘅噃。 冇錯 啊，而且有個專有個專師要。 但係我意思就係話呢種咧，我覺得係正常嘅，相對地，即係話個規模係少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倍嘅。而家今天呢種咁樣規模嘅 主客分明嘅， 冇錯啦。我即係話而家呢種全球嘅即係移民政策，根本就係資本主義底下全球化底下出現一個毒瘤嚟嘅。我根本就唔反，我根本就唔贊成移民。 咁你即係話咧，我哋呢啲 其實嗰陣時佢唔應該批我去㗎，亦唔應該批你去㗎。 你即係話咧，我哋呢啲咧，即係 根本就唔贊成移民。 我哋呢啲喺澳洲咧，生活在呢、這個 攞嚟嚟嘅呢度， 甚至都唔係理想。 我哋叫挖肉攞蒼生啊！ 就係、是、呢、這個生活喺呢個幻想當中，就諗住咧，我哋可以同佢哋，即使唔係今天，起碼都明天，甚至係 咁唔係咁你嘅仔女同你嘅仔女嘅仔女。就有機會嘅，咁你個孫同你個塞。 嗱、那個問題咧就係我只係見到咧我嘅仔女啊，即、就、係、是、我未必能夠知道我仔女。 你覺得佢哋融入咗未啊？ 我就見到咧我嘅仔女 兩個都做緊嘢啦， 唔係做嘢咁簡單，而係我見到佢哋咧就事事咧都即係好多事情啊，都為主流社會侍從。但因為佢冇辦法，因為佢哋係喺生活喺一個咁樣嘅環境。咁、但係咧，佢對於自己嘅即係嗰個來源咧，起碼因為我兩個細路都喺香港出世嘅、一個過去嘅時候八歲，一個五歲，讀過書，甚至喺香港生活過，知道香港嘅環境啊，即係 好依稀啦。尤其是五歲嗰、那個冇咩印象㗎啦。 咁、但係即係起碼你提醒翻佢咧，佢都仲有啲印象。 係咁，同而家翻下嚟香港咧。 咁、但係我覺得咧，佢。冇成全到我哋呢個香港嘅文化噃， 係啊，咁咪正咯， 咁咪正， 咁咪梗係正咯， 正喎， 就係咁咪正， 因為我覺得文，我覺得咧，如果從文化嚟講咧，移民背上會做移民係比做當地人咧，係土生土長嘅當地人咧難三倍，因為你有一個包袱係自己嘅文化包袱，第二咧係去到之後咧，你要孭上佢嘅文化包袱， 係啊。 我舉個例，我去到之後咧，我發覺咧，我要關注一樣事咧，就係澳洲原住民嘅境況，嘅困境， 咁呢個係第三個包袱啦，係啊。 咁呢個咧係佢哋遺留落嚟，即、就、係、是、澳洲主流白種人遺留落嚟嘅歷史包袱， 佔領咗人哋嘅土地。 佢哋到而家咧都未肯去直面呢個包袱。 成日話大和解。 咁我咧就自己孭呢個包袱上身。咁第三個包袱就係我嘗試將呢兩個包袱融和咗合定咗之後，然後為自己製造出嚟嘅第三個包袱。所以我認為呢，如果能夠孭起呢三個包袱呢，我就可以堂堂正正挺直胸膛做一個澳洲華人。 澳洲華人 ,ok, 吓、啊。咁但係呢我想講一樣啦，我返到一個就最根本就係語言嗰個問題啦。即係我成日都係㗎，我係大中華交，大家都知啦。但係其實我大中華交得嚟，我都係大廣東交嘅。咁大廣東交得嚟咧，亦都係大香港交嘅，係咪啊？好啦，咁或者係大香港島南區交嗰啲另外計啦，係嘛？即係我住嗰度啦，係嘛？或者半邊牀嘅交啦，係嘛？嗰張牀啊，半邊係我計交嚟嘅。好啦，咁但係我意思即係話咧，我哋香港係廣東人為主嘅， 我哋係廣東話係我哋嘅本土語言，係我哋嘅母語，所以其實我一向都反對呢個普教中嚇、啊，我覺得荒謬嘅，即係細蚊仔細細個普通話教中文，我就去死啦，係嘛？咁同埋咧，你而家大陸咁多嚟，當然啦，呢、這個有另一個問題，個個都鬧到拆天㗎啦。但係佢永遠唔會睬你，有每日150個名額嗰樣嘢啦。香港政府係完全冇辦法過問嘅嗰樣嘢，咁我哋叫做即係完全係一個殖民政策啦，係嘛？咁所以咧，呢、這、一個就算你嚟咗嚟香港咧，我都係㗎。我以前有啲同事咧，佢都係呢啲咁喺大陸嚟嘅。但係咧，成十年八載都仲係講普通話咧，我直情即係鬧鬼佢㗎。我有冇搞錯？你落咗嚟香港咁多年，你要講香港廣東話，唔係普通話。 即係香港人咧，香港人如果移民去美加澳紐咧，其實咧就係非常之幸運而且幸福。因為你個英語已經有底咧，你如果要融入或者你即係你所謂 blend in 咧，我唔好講融個融字啊，你要去扮當地人係好容易，因為要嘅時候一講英文。 講翻啦，我唔係淨係歧視，你唔係歧視啊，我已經唔用歧視，唔係歧視大陸人、強國人啊嚇。其實一樣對紅蘇綠眼嘅咧，我都好有意見嘅。當然，如果佢係好耐以前，譬如三四十年前、四五十年前嚟咗香港嘅，佢而家都五六十歲啦咁樣，咁佢根本就冇學到中文，佢以前高高在上嘅，咁而家佢用英文講，咁我以前有啲同事都係香港大學都有嘅，咁我都好樂意同英文同佢交談嘅。但係我覺得，如果係喺呢十零廿年之內嚟香港嗰啲，而最後攞咗七年三粒星嗰啲咧，我係好反感㗎。佢唔講中文，我好反感㗎。我話你嚟得香港，作為香港人，點解你唔講廣東話啊？係嘛？即係所以你又講咧，盛志文啊嗰啲咁樣咧，即係其實應該嗱，司馬文嗰啲咁樣，我都覺得即係其實你係應該努力去用廣東話嚟同我哋溝通，我先至接受你香港人啊嘛。嗱喺呢方面咧，你話我封閉，我係封閉嘅，所以我點解我反移民，我係背後係言行係一致嘅。啊！即係我唔係話淨係澳洲人應該點樣對人啊，加拿大人應該點對移民？我作為香港人咧，我對大陸移民有要求，我對泰國移民有要求，我對即係紐西蘭移民都有同要求，講廣東話唔該。 嗱，咁我嘅經驗係點樣咧？我同太太咧就喺嗰邊，因為太太嘅興趣咧，我哋加入咗一個掌故學會，即係佢哋嗰邊叫 local history。咁因為我哋住咧就喺雪梨嘅西郊啦，咁所以就加入咗嗰度一個歷史學會。咁呢個地區咧，其實佢發展咧都已經百多年㗎啦，僅次於呢個雪梨市中心就開埠。咁所以個掌故學會本身個歷史都好耐。咁當然入邊咧。其實就係得我同太太兩個係華人會員嘅啫、 哦，其他都 係、其他全部咧就係即係喺而且係白種人， 白人、 中東人嘅員都冇。咁佢哋咧就即係我好坦白講啦，即係佢哋就好俾面我哋，即係覺得咧我哋咧對佢哋嘅嘢嘅掌故有興趣咧咁。咁有次咧係喺一個有個場合嗰度咧，我唔知點樣，我又唔係刻意嘅，我對住一位女士講即係鬼婆啦嚇，對住佢講，我話。我同太太咧係移民咧，我哋永遠會係呢度地方嘅一個客人，所以咧，我哋就算講咩説話、批評咩嘢咧，我哋都會用一個客人嘅身份。啊！竟然呢位鬼婆惡曬言、O 曬嘴喎、 哦，因為你講錯嘢啦。 我覺得係真心説話。 啱，我唔係話咧唔啱嘅，但係即係我講理論上嚟講咧。你可能呢句說話咧，我覺得係得體嘅，亦都係符合現實嘅。但係你嘅仔女係點咧？你嘅仔女嘅仔女係點咧？佢仔女係點咧？咁呢個就另一個問題啦。咁即係話我哋移民，我以前都係咁樣噶。當然我阿女喺嗰度咧，我好努力俾佢學中文啦，係嘛？咁所以我其實都係言行不一致噶。即係換下講，我都有個中國心喺度啊嘛。但係我覺得，如果我真係 stay behind 嘅喺澳洲嘅，就一代一代傳落去咧，其實你最後都要放手噶。你都會變咗，咁你以前喺即係喺美國都係美國一個好例子啦。 事實上係即係 你最後咪變咗道道地地嘅一個美國人咯。 有啲唔係太熟，但係已經係第三代，即係移民嘅第三代咧。佢連名根本都已經變曬呢、這個即係即係因為某啲原因啦嚇，呢度冇時間講啦。咁已經除咗你唔見佢樣，根本你以為佢係西人。 係啊。好啦，咁就其實真係仲有好多嘢想講啊，就眨下眼原來咧就今日 次次都係咁嘅，你話 次次都係咁啊，次次都係咁嘅係嘛？咁啊唔緊要啦嚇，不過好快脆你就翻落去做卧底咯喎，係嘛？ 係啊， 飛㗎啦，佢飛㗎。 冇錯，卧底係要咁樣似， 飛嚟飛去 嘅。 好，咁下次翻嚟咧再揾到個合適嘅題目，再請你上我嚟，好唔好啊？ 好多謝。 好啦，好，今晚到此為止， 各位， 好多謝各位，拜拜。